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129集《新婚旅行》一。温以凡生日的前一天晚上，不知道剪刀被桑延收到哪里去了，温以凡在客厅翻找了半天，突然在其中一个柜子里发现了桑延的几台旧手机，其中一台是老式的按键手机，边缘已经被烧化变了形，一副完全不能用了的样子，也不知道还留着干什么。这个痕迹让温以凡立刻想起这房子被烧的那天钱卫华采访桑延时他所说的话，除了房子和家具就烧了台手机，不过也早就不能用了。这么看的话，烧的好像就是这台。温以凡怔怔地看了一会儿，恰在这个时候，玄关处响起了开关门的动静，他转过头跟刚进门的桑延对上视线，他换着鞋子边问在干什么。 啊，找剪刀。 温以凡啊了一声， 我放厨房了。好。 温以凡把手机放回原处，站起身往厨房走。他的思绪有点飘，仍然想着那手机。余光见到桑延也跟着进来，便主动承认， 我刚才看到你的旧手机了。 嗯，那剪刀做什么？桑延随口应道， 我想开个面膜，撕不开。 发现话题被桑延带走了，温以凡又带回来， 那手机里有什么东西吗？你怎么还留着？都烧成那样了。 桑延言简意赅， 咱俩的成绩。 这话等同于在说那手机里存着他们从高二到高考结束后的短信，零零散散的对话，偶尔的问候，还有雷打不动的互报成绩。要仔细想的话，温以凡也能勉强想到他们那时候每天是在说些什么，不夹杂任何暧昧，对话都正常，不含别的意味，却似乎自带甜意。桑延说， 明天你生日，下回我过去给你带个礼物。 温以凡就回，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元旦后一天。怎么？ 回礼。桑延说， 考差了，安慰我几句呗。 温以凡就回， 晚点行吗？我考得挺好的，还想开心一会儿。今天回家的路上，我在便利店里看到一个男生，挺像你的，还以为是你过来了。下周六行不？ 什么？ 给你看看正品。 温以凡的回忆被桑延打开水龙头的动静打断，他回过神盯着他的侧脸，回想起重逢之后他装作不认识自己的模样，问道， 你之前为什么装作不认得我了？那么久不见，我怕你跟我借钱。 桑延抽了张纸擦手，说话毫无正形。 啊？ 瞥见温以凡的表情，桑延没有忍住笑了一声，习惯性的掐他的脸。 你这什么眼神啊？我还不能给自己留点面子啊？那你让余卓来跟我说话不就好了？我想给自己留点面子，不代表我不想跟你说话。懂。 桑延不知道是温以凡想法有问题，还是自己的逻辑有问题。温以凡顿了几秒，莫名笑了。 所以装作不认识来跟我说话。 桑延似乎并不在意被他知道这些事情，只看着他笑，也跟着笑起来。他直起身，想拿起一旁的剪刀。 不是要用剪刀吗？没等他拿起来，温以凡已经钻进他的怀里，伸手抱住他。桑延动作一停，怎么？ 没什么，抱抱正品。 温以凡也不在意桑延是不是能听懂，低声自言自语。厨房内光亮寂静，听到这话，桑延的神色微愣，而后不知是想起了什么，唇角扯起。良久，他低头吻了一下他的脑袋，喊他：“ 温双江。” 嗯。 温以凡抬头对上他的眼，男人碎发落于额前，在脸上打下细碎的剪影。他的身材高大宽厚，回抱着他，带着极为强烈的安全感。他用鼻尖轻轻蹭了一下他的鼻子，很自然地说道：“明天去领证。”这话突如其来，像是氛围到了之后的临时起意，又像是深思熟虑过后说出来的。但不管是哪种情绪，都是在告诉他，他已经把他的一辈子给定下来了。温以凡的眼睛莫名有点发热，用力眨了眨，半开玩笑道：“ 不挑个黄道吉日吗？” 桑延抬手轻抚着他的眼角：“明天就是。”“ 明天？明天好像是我生日。” 温以凡思考了一下说道。桑延点了点头：“嗯。”一瞬间，温以凡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你出生的那天，对我来说，就是一年到头最佳的黄道吉日。”领证后的一天晚上，桑延突然提到了新婚旅行这个话题。当时，温以凡刚洗完澡从浴室出来，听到这话时还有些懵，往桑延那边看了两眼，见他正低着头打游戏，还以为他是在跟朋友语音，没有出声回答。过了几秒，桑延重复了一遍：“ 去不去旅行？”“ 啊，去哪儿？” 温以凡这才意识到他是在跟自己说话，茫然地接了一句。桑延反问：“ 你想去哪儿？” 没有提前了解过，一时间温以凡也想不到要去什么地方。但在桑延近似审视的目光下，他沉默了一会儿，打算中规中矩的先提一个临近城市为建议。“ 那就去泉。”“ 哦，你想去颐和？” 桑延打断了他接下来的话。“ 啊， 颐和啊，倒也不是不行。” 桑延拖着腔调重复一遍，语气似乎有些勉强。话毕，桑延偏头定定地瞧着他：“ 除了这儿，你还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沉默半晌：“ 我没想去颐和爸。” 说话的同时，温以凡注意到桑延意味深长的表情，他停顿三秒，犹豫又生硬地补充了一个八字。桑延视线未动，场面定格住，两人四目对视，感觉这氛围有些不对劲。温以凡不明状况，只好试探般地改了口：“ 又好像有点想去。” 见桑延表情没有丝毫变化，温以凡继续试探：“ 好吧，不是有点想，是很想。” 桑延看他，温以凡震惊又淡定地说道。桑延稍顿，淡淡地嗯了一声，收回目光，继续打游戏。见还是没效果，温以凡也有些束手无策了。正想着该怎么办的时候，桑延忽地腾出一只手，用力将他拽到怀里。温以凡背部撞到他的胸膛，猝不及防地回头：“ 怎么了？ 陪我打游戏。桑岩把他的脑袋转了回去。温以凡眨了眨眼，哦了一声。虽是这么说，但温以凡还是忍不住悄悄偷看桑岩的表情。他稍抬头，瞬间撞见他右唇边上浅浅的梨窝。这种状况，温以凡就算再迟钝也能察觉出来，很明显就是桑岩想去这个店儿啊，但是呢又不想直接承认，所以就故意摆出这种姿态。温以凡觉得有些奇怪，问过他好几回都没有得到答案，甚至莫名觉得桑岩的模样嚣张至极，明明白白地写着三个字，自己想。之后温以凡开始不动声色，旁敲侧击地打探，没几次桑岩就看出了他的意图，仿若来了配合他的兴致，他也没有再像之前那般遮得严严实实，零星地给出了一点不知是真是假的缘由，像是逗猫一样，语气不正经又带着几分玩味。比如温以凡说，你去颐和是有什么想看的景点吗？桑岩说没呢。温以凡就问，那我们去别的地方？桑岩一停，说我刚才说什么了？ 你说没有。 哦，说错了。桑岩懒懒道。温以凡一噎， 那你想去哪儿？ 周氏冠吧。桑岩思索须臾，声音略带敷衍。温以凡没有听过这个地方，以为是颐和的哪个小景点。他点了点头，而后拿出手机打开浏览器，边问他对应的字边往上敲。他看了一眼词条，上边的内容基本都是跟某个手游相关的，是里边的一个地名。他有些纳闷，扫了一眼桑岩的手机屏幕，究竟上边显示的界面恰好就是这个游戏。温以凡无语了。桑岩往后靠在沙发上，坐姿懒散随意，手搁在膝盖上，似乎也不介意被他看到。他侧过头看着他盯着自己的手机，也垂下眼。注意到手机上的周氏冠三个大字，桑岩挑了一下眉。温以凡明知故问道， 这是？ 看不出来。游戏地名。桑岩的面上没有半点心虚，像是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他的指尖在屏幕上轻点两下，一字一顿又厚颜无耻地回道。又比如，温以凡决定用极端一点的激将法探得他的口风，便强装平静地说道， 我想了想，我好像也没有那么想去颐和。 哦，是吗？桑岩冷声道。 嗯。 温以凡点头，忐忑地想着桑岩会给出怎样的反应呢。下一秒，温以凡看到桑岩收回视线，悠哉地点评，那你想错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